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4: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2018年5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哎呦，在他说话的同时，他把今天我这单人照都给抛出去了。我是放第一首歌曲的嘉宾，工作男左叶谦。这首歌曲来自 Sia， 名字呢也很简单，叫做 House on Fire， 就是火宅。这是这个人如入火宅，如入 火了， 对，如入火宅般，这个就是这意思，就是火宅，可能是有点什么呀，就是一个俚语，或者是一个这种成语， 就觉得 House on fire， House on fire， 就这种成语，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房间里应该 热闹非凡， 对，很热情哈。 House on fire， 但是二娃老傅，我可不是刚刚。把你的直播帖抛出来，我是在两分钟之前， 也就是说你说话之前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 对，因为只照你嘛，你对自己要求也是非常的就是开放式的，对吧？ 我比较随性。 对，然后有人说了，谦儿，你的衣服和桌子很协调嘛，红红火火， 还真是 恍恍惚惚哈。 这个桌子从新搬来以后，其实咱们也搬来几年了，就从新搬来以后，我发现这屋子里边这个更合我的气场了，因为它是变成红色，原来是红色吗？你记得吗？原来不是，原来是那种就是铁青色还是什么？铁青色我记得是。 但这张桌子你知道吗？它是我们北京乐广播从建台开始就有的。从1993年就有的。 对，你铺了面是重新铺面，但是它那个结构啊，它整个做的这个台面，那是不会就是轻易的再给你再做一张了。这个结构做的很好的，它重新就还是做的这个结构。 对，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搂一眼哈。二娃老傅今天呢是单人照， 对， 同时我们的红人也到了1573红，今天呢也是五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温度在白天里非常的高，我不知道你刚刚来的时候路上的温度如何啊？ 也是够狠。比如说啊，我把车停在楼下，一会儿我在车里稍微整理整理，我就是说先把车窗关上嘛，车门关上，稍微整理一会儿， 热哭了。 我出来以后，就是马上就又流那种热伤风的滴水， 哦， 你知道吗？马上就又啊切连打喷嚏。 这里要通知一下在北京的朋友啊，如果你觉得今天温度很高的话呢，也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明天依然会更高啊。 是的， 这几天呢将是高温笼罩的日子。 六一儿童节的日子是个好日子，是个欢快的日子，也是一个高温的日子，所以带孩子出游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注意 防晒， 对， 补水， 防晒补水。 我在家里哈整理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我喜欢就是一个月份与下个月份呢，像做我们这行的哈，我们都会提前的。 嗯， 比如在我家的那个出门的这个小的一个板子上呢，我会把比如说5月6月连在一起，那现在呢我就要6月和7月连在一起了。 对， 就很快的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比如我会看到6月有什么节日啊，除了六一儿童节之外呢，还有我们可以放假的端午节。 对 啊， 还有五月节嘛，就是，粽子节。 对，而且今年端午节呢是一个星期一，大家从周六周日开始放假，星期一啊，三天的假期。也就是说2018年的上半年呢已经所剩无几了，只有最后一个月了。各位朋友， 这是一晃就半年， 啊，对， 一晃就半年呀。 你想叶谦都二娃老妇了， 我二娃老妇已经3个多月了，没到3个月啊，这就马上就快3个月了， 就是一切都会变化得很快的。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你笑我猫一样好奇，聪明里偏又透着杀气。 自郁可唯演唱的《暖心》。虽然天气很热哈，但是暖心的话语啊，暖心的一些举动啊，每个人都还是很期待的。 这跟天气温度没有任何关系啊， 对， 需要时常的在自己的力所能及中做到啊，在自己的言语中说到。 总之呢，就是在生活里面哈，别做一个很苛刻啊、很尖酸刻薄的人。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容易那样哈，就愿意耍一些小聪明，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一样。有时候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总喜欢说一些 让人啧 一针见血啊， 然后让人就是把目光都聚过来的话是吧？总是想要说一些自己独，就恨不得别人说你这话太平庸了，你就觉得这失败了的那种。 倒也没那么刻意哈，但就是觉得别人都不说，我还以为他们不知道，就自己就腾腾腾的说出来了。 那时候看着就是年轻气盛，就代表着怎么说呢，是一种可爱，是一种直白，是一种其实应该保有的纯真性格，但是呢不是一种情商。 嗯， 其实这种情商就很糟糕，就是它正好是矛盾的。如果说你这个人能不说那么直白，或者是在不说谎的情况下保持不说，这就是一种智商，这就是一种情商了。可是年轻的时候往往做不到，你就都是要说出来。 这么说吧，老爷，2004年咱们相识，对不对？ 嗯， 一晃14年过去了。 嗯， 你有没有发现啊？我确实在这个平常和朋友当中也好，主持节目当中也好，柔和 了。对，嗯，得罪人少了。 柔和了很多，对吗？ 离你而去的朋友越来越少了。 没有， 这个还可以啊。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和自己很热络的、很熟悉的朋友开一些互相挤兑的玩笑呢，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哈。 嗯。 重点还是要有一定的智慧，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啊。这个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自己。 你要开玩笑，你要是前提都跟人说你别在意啊，我跟你开个玩笑。 哎，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大前提。 这种就 我为什么不能生气啊？ 失去魅力了，就失去你说这句话的魅力了。我的意思是，但是呢，你往往又拿捏不准。你说完了以后是魅力是那个逐步增加了，可是你说完以后那哥们儿急了，那怎么办？ 对，因为每个人在与你对话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之前经历过什么，对吗？ 对， 就像我们在单位有时候跟同事说话呀，或者是出去在一些服务场所，其实你都不知道他刚刚经历过什么。 那可是， 所以我们还是用善良之心哈来面对周遭的一切。 那可是无法预测的。 22:15目前呢1573红还是没人感兴趣啊。我跟你讲啊，再不当的话， 再不当的话，我可放第3首歌了。 我也没办法。 对，好，来一首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啊，叫做 King of My Heart， 我心中的王。It's all the boys and their expensive cars, the Range Rovers and the Jaguars. Never took me quite where you do. And all at once, you are the one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King of my heart, body and soul. Ooh-oh. And all at once, you're all I want. I'll never let you go. King of my heart. up on the roof with a schoolgirl crush, drinking beer out of plastic cups. Say you fancy me, not fancy stuff. Baby, all at once, this is enough. And all at once, you are the one I've been waiting for. King of my heart, body and soul, oh, and all at once. 热闹，有气氛啊！ 那是他心中的王者嘛？心中的王者，他能是软的吗？他一定是非常的给劲的啊！ 符合我们节目第一时段的气质哈。 是， 刚刚说过没有人来当红人啊，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是非常热情的哈。每当我们苦哈哈的啊，表达出这档节目快要11年了啊，开始呈现出大家的热度不够的这样的局面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人站出来。 每当苦哈哈一个人站出来在镜头前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站出来支持我一把。 对，有一位朋友呢，他今天过生日啊，在上一档节目里呢，我帮他送歌了。他呢很想在生日这一天当红人。 太好了， 我觉得挺好的哈。那就拜托丁07996，这是你的手机的后五位吗？ 这是你的姓氏吗？丁，小丁， 丁应该是吧哈。那就拜托你来担当生日红人，同时呢也是男左女右限量版的10年红人，因为过了7月16号之后，我们就将迎来男左女右的第11年喽。 别的我不敢说，在咱家过生日的时候当红人的这些红人，您将受到比以往更多的多的祝福，来自网络上的祝福。 对，大家呢肯定在这个晚上哈，会帮你一起度过最后的2个小时。那我们的第二时段呢，也会有暖文章和冷笑话。天气热呢，有时候会情绪有点浮躁，解决浮躁的办法里呢，就是要让自己静下来。静下来干什么呢？ 静下来睡觉啊， 干活啊。刚才有位听友，我觉得他的这个状态哈很好，这个是诺诺酸梅啊。此刻边听节目边穿鞋带，天气太热了，刷的鞋子一天就晒干了， 哎，半天有的时候就干了，你搁窗台外面。 哎，我跟你讲啊，我特别有体会，就是这个系鞋带啊，穿鞋带这个过程，我很多时候呢，就是我都到最后一刻了，我这个习惯不好哈，我都到最后一刻了，就今儿我要穿这鞋了，我才最后的时刻会穿这鞋带。 我觉得那是个好习惯呀，你在这之前把它穿上以后，那鞋带就会一直。就是绑住你那个鞋的形，就一直就在那上面，就一直 不好吗？ 那么你要是穿的时候才把鞋带给系上去的话，那你鞋带就会板特别板，特别新的那板在你的鞋面上。 那我倒不知道啊，我想说的就是呢，常常是到了尾声，比如说我打了辆车，人家都快到了，我这个鞋还没打算穿呢，我想怎么办？算了，我就先暂时不穿，就塌了着。 对，你别系鞋带呗。 出租车， 对，上出租车再穿鞋带呗。 但是你知道，你这个鞋运动鞋，它没有这个鞋带的整个捆绑的话，它是松的，所以我就塌了着，你懂吗？就像脚疼一样，塌了着。 嗨， 然后 出租车司机可能还会就帮你拿个行李什么的，那一看你这么不便， 他也觉得我腿脚不好啊。 对呀、啊，咋了，姑娘？ 就原谅我， 脚肿了，鞋带都系不上了， 然后就在车上系的鞋带。但是我有一点好习惯，就是我穿鞋啊很注意这个卫生，尤其是白鞋带，我估计这个诺诺酸梅也是这样，就经常会洗啊。我就不理解，就是很火的有些什么小脏鞋啊，你知道吗？就做故意做旧那种，我会疯掉 的。我 有的 时候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某品牌的那鞋就专门拍模特穿脏了以后的， 就是小脏鞋嘛，它就是很有名的嘞。然后鞋带啊，还有鞋帮啊，就全都是泥泞感的。 当然，那种鞋我也知道，你一在街头打篮球，你一在街头霹雳舞。但毕竟肯定是脏了。但是那个鞋更好看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该白的 哎， 该白的白，该红的红的地方是吧？ 哎，我觉得那种鞋给不太愿意哈，经常洗鞋带的朋友还是比较受用的。 这个对于我还有一个不太理解，就是小孩子 他经常爱腻在你旁边，就瞪着你那衣袖，然后瞪着你一脚这么，然后你的鞋是第一个无一幸免 被他 踩的乱七八糟的。小孩永远是这样的，就专门爱踩大人的鞋玩，你知道吗？ 他好像觉得这有个高度， 是是是， 好像有一种霸占的感觉。 对， 嗯，好吧，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们今天呢也定格在这个五月的尾声，估计有很多的父母哈，可能明天要跟孩子一起去活动啊，等等等等。那单身的朋友们啊，咱们不用啊，咱们呢就在一起啊， 不，单身朋友 追忆一下， 单身朋友你回去跟父母过呀。这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哦、 特别温馨啊，是吧？ 哎，正好明天还是星期五， 让我再做一次 小孩， 小孩吧，那爸爸妈妈肯定特别高兴。 没想到二娃老父啊，心思很细腻、 啊。那是啊。 我们来听这首薛之谦的新歌《肆无忌惮》。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短是让人不安，疑心惨淡，却无比期盼。你的广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赐予的快感。 其他单就作品而言，我觉得薛之谦还是在演绎这种薛氏情歌方面哈，有他自己独特的东西。 嗯，又让我想起了那首 你还要我怎样，还有演员等等等等绅士哈，其实都是这个系列的一个曲风，而且呢也很深入人心哈，肆无忌惮。你想想啊，感情当中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五月最后一个晚上的 NZNY 第20段，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1573红刚好是一位过生日的朋友，他的名字叫丁07996， 零七九九六，生日快乐。然后今天晚上呢，您还是作为寿星来说，您还辛苦一下，在男左女右红人的这个职责上，您得盯到今天晚上12点。 对，反正我觉得就算他不当红人的话，他也肯定会兴奋的一直到24点不能入睡。 是 好吧，那就和我们在一起喽。 得，您的生日给您讲一个什么笑话呢？ 姐姐。 哎，对，她美丽的姐姐，对，韩美啊。要说这个人呢，有嘴快的，有脑子快的啊，有嘴和脑子跟身形都快的。你别看韩丽她只占一样快，韩丽什么快？嘴快。这也是他第一时段跟你们说过的，他原来因为嘴快啊，口不择言，可能是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年轻的时候。但是这个韩美呢，可就比他妹要多两筹了啊。韩美是不但嘴快，脑子快，身形也快。上次啊，就是因为他频率比别人要快那么几拍啊，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去这个，我记得好像应该是他去这个泰国玩吧，就跟着这个旅游车啊，大巴车，这个一路上都很好，跟这个导游啊都很好。导游说这里啊那里啊都给他们介绍啊。这到了一站，好像是到了仰光还是到了曼谷啊？导游就说哎来来来，集体下车了，下车啊，下车了啊。那么我们看啊，下面呢我们已经啊，好，这位女士来来，你来看啊啊，对，韩美女士你也下去好啊。下面呢，然后一姐就跟着她这个身前这个也下车了啊啊。下面我们到达这个地方啊，请看这个地方啊，泼妇来泼妇，然后噼里啪你姐的一把，你叫谁泼妇，叫谁噼里啪就给那，哎，当时就大家都愣了啊，迅雷不及掩耳。你姐就把人摁地下，噼啪一顿烂走啊，烂走了。那个起来，你敢是吧？这里泼妇盛名的一个地方。 Dirty looks from your mother. Never seen you in a dress that color. No, it's a special occasion. Not invited, but I'm glad I made it. Oh,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na lose. I'm begging you.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Can we talk for a moment? Got these feelings that I'm tired of holding on. Wasn't trying to get wasted. I needed more than three or four to say this, so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Girl, love, I don't want to lose. I'm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I'm begging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work this out? Can we work this out? Just wait. I wanna be with you. 姐可能啊也是对这词儿啊稍微的 敏感， 比常人敏感了些。她知道自己的这个性格可能本质中稍微就是带一点这个，所以别人但凡 说 出来这种啊，但凡带出来一点这种词根，她就 受不了， 词头她就可能就是触及她敏感度。其实人家导游她没怎么着呀，人导游没说完话呢，被你姐揍一顿，你多你多 冤的话。导游是个男的， 导游是男的呀，来， 男的都能笑啊， 来看看这里泼妇啊。就完了，看看这里泼妇盛名，他要连着说也就没事了，他非在那儿喘口气儿，那可不是吗，倒霉催的啊。 哎呀，这样的女子会是我姐姐， 就是她， 没人会相信的啊。话说呢，真的是祸从口出哈， 对， 有一些话呢真的要慎重。所以今天晚上呢，我和你分享一篇在感情当中哈，一定要慎之又慎，尽量不要说出口的非常伤对方心的这几句话。 那绝对不能说，今天晚上听完你， 除非你就想抱着跟他分手， 就诚心天天说， 老娘就想把这话递给你啊，让你死了这条心啊， 这也是一招。 如果不是的话呢，请千万不要说下面的这些话。进入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这六句话请永远别说。人总是习惯对陌生人礼貌忍让，却对亲近的人恶言相对。两个相爱的人吵架时说的话最伤人心，因为彼此了解，深知哪一句话最能击中对方的要害，往往又准又狠，一句话便能换来一辈子的心凉。爱情中有六句毒话千万别说。第一句，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海云和男友恋爱两年，彼此都见过家长，最近准备商量结婚的事情。海云跟男友沟通说，他们老家那边的习俗是要给88000的彩礼。男友听完吃惊地说，哼，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原来天下所有的女人都这么物质。海云惊诧道，恋爱两年我从没花过你什么钱，以前你怎么不说我和别人一样呢？倒是现在需要用钱的时候你就说一样了。乍听起来，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这句话充满了委屈。 但爱情中最忌讳的就是我以为。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所以结婚就不应该要彩礼。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你就应该当家庭主妇，照顾我们一大家子。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就一次次的伤透你的心。第二句话，跟你说了也不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很多男人都爱说这句话，遇到什么问题，作为爱人的你关心询问几句，他却一脸不耐烦地让你走开。你有点不高兴，但还是压住了情绪对他说，你说都不说，怎么知道我不懂呢？这个时候他厌烦地看了你一眼，我的事儿我不用你管。一旦有个人说不用你管，无疑是给两个人画了一道分界线，言下之意便是你的归你管，我的归我管，我的事儿用不着你跟着瞎操心，我们只是搭伙过日子的两个人，别过度的关心对方，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短短几个字里满是对最亲密的人的轻视和不耐烦。爱的反面从来都不是仇恨，而是不让你走进他的世界。第三句话，你就是个废物，你看看别人，再看看你。一段感情中最忌讳的就是诋毁爱人。有些人一旦不满足现在，就会拿别人来做比较，喜欢让别人的爱情故事变成自己生活的剧本。你看看人家三年都变成科长了，你再看看你，人家年薪30万，你为什么不能？隔壁邻居都能生二胎，凭啥你不生？喜欢对比是人之常情，买水果挑衣服去旅游，我们都要一再对比之后再下结论。我们做比较总是希望在有限的基础上尽可能的获取高性价比的东西，可感情不是物品，买不来也卖不掉，更不适合拿来货比三家。这样对比不仅没有用，还会真的给对方一种心理暗示。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妻子总是嫌弃丈夫没用，她真的会因此失去斗志，变得更加窝囊。如果丈夫总是责骂妻子无用，妻子会觉得很沮丧，因此会变成深闺怨妇，整天怨天尤人，这样的婚姻自然好不到哪儿去。第四句话，当初我就不应该和你结婚。我身边有不少人都喜欢说这句话，两个人吵架闹分手，便指着对方的鼻子说道，和你结婚我就是瞎眼了，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和你在一起。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对这段感情的不满，否定了这段婚姻，也否定了你，连没结婚之前的美好回忆都一并否定了。夫妻本是互相最需要的人，这些话却像是热辣辣的耳光，删掉对方所有的自尊。离婚有时候不是真的感情破裂，而是话赶话。一个人说你后悔了那就离吧，另一个在气头上又抹不开面子说离就离谁怕谁。话说到这份上，就真的覆水难收，进退两难了。第五句话，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和你离婚了。当初我们在一起是因为爱情，现在在一起只是因为孩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之所以不离开，留在你身边，并不是对你还有想法还有爱意，只是为了孩子勉强度日罢了。夫妻过日子切记把孩子拉进其中，孩子本来是爱情的结晶，结果变成了婚姻将就的理由，只会让日子 变成煎熬。或许你只是想发泄那一刻的心理不满，也许没有恶意，但是这样的发泄本来就是非常大的恶意了。最后一句话，你跟你爸妈真是一个德行，人一旦到了气头上，往往都会口不择言。夫妻之间吵架最忌讳的就是殃及家人。身边有对夫妻吵架的时候恨不得把对方的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一个成熟的人会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辱骂对方的父母。就算对方的父母让你不满，也不能当着对方的面把他和他的父母都说进去。任何人都无法接受一个不尊重自己父母的人，更何况还是同床共枕的人生伴侣。有些话口无遮拦，可能会解一时之气，却像钉子一样扎进爱人的心里，所造成的伤害不仅仅只是当下，它会贯穿到以后的所有岁月中。很多年后，伤口依旧醒目，再深的感情也渐渐会被腐蚀溃烂。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情书中曾经这样写道，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不称誉，安如平日。你和我说话像对自己说话一样，我和你说话也像对自己说话一样。在一段感情中，最怕的是不能好好说话。俗语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一句伤人的话你说过就忘了，但被你伤害过的人却可能要暗暗地舔好久的伤口才能痊愈。有可能会觉得，既然你那么爱我，那么我说几句狠话怎么了？但就因为越亲近的人，难听的话就越有杀伤力，因为你在乎这个人。同样的话，如果是不在意的人说出来，大不了从此不理他，可如果爱人的话像刀子一样向你飞来，还是躲不过去的。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是钢筋打造的，被摔碎之后再想拼起来就太难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无坚不摧的，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些最毒的话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去腐蚀对方的心。毕竟我们好好说话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不失去在意的人。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来吧伴我飞， 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多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烟雾在消散，花火生命短暂，灯塔永不孤单，因为你是海洋。 来自梁咏琪演唱的《花火》，结束了男左女右啊最有这个分量的第二时段。 第二时段， 暖文章也好，冷笑话也好，也算是十多年之后哈、啊、还依然保有的环节。 学会刚才那几句话了吗？或者是记住那 不要学会 记住刚才那些话了吗？你就别学了啊，记住了以后在最狠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也不要说出来啊，不要说什么你我还以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是第一句。还有的就是什么 我还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啊。 嗯， 还有你就这副德行，反正就是你怎么不长进是吧？你看 你和别人不一样， 你看你能还 你看人家别人， 对对对，你看你还能干点忙，你怎么不如比就是那意思你不如别人的能力。第三个就是你怎么跟你父母一个德行哈、啊，就是、反正就是这类的话。 好吧，你把这六句都给我说出来。 六句我是没背下来，但反正我零零碎碎我看了跟听了听，嗯，我记这干嘛呀？我当然不会把它全记下来了。 其实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你就知道一个点啊，就是不要说一些让对方伤心的话啊、 嗯、 这就很重要了。哪怕是就是你觉得对方可能最近状态不好啊，或者是没有过去漂亮了哈，就包括男人说女人会说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 那 要注意好好的休息啊。 行， 哎，我觉得这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表达方式， 是 对吧？ 现在就是缺一种保养，赶紧给我买一张金卡，然后买一套罗兰化妆品。 罗兰是什么？ 反正我就是随便 你太不懂我们女人的 随便一说 喜好了哈， 随便一说什么兰花化妆品啊。 总之呢，就是在很多时刻，你要知道两个人不管走到哪一天啊、能否从恋人走到夫妻也好，或怎样，都不要说伤对方的话，因为其实你在挑剔对方的时候也是在挑剔你自己。对方不是相亲硬塞给你的，是你自己找到的。 哦，想起一句来，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对对对对， 我想起一句，哎，我有一次，这还是我说实话，这是我以前的一个女友，她给了我一个教 育。快划重点了，划重点了。 我还真跟她说过，我说你这个我跟你说你不懂。 哎，对，就跟原话就是我的事你不懂， 对， 你不用管。 我就是我，你不知道攀岩是需要穿什么样的鞋，她需要穿的比自己平常鞋号要小一。然后还有踢足球，我要穿的是什么草地，什么什么钉儿的，高钉儿的，她会怎么着，在什么什么草地上。然后我说，哎，我这个我得赶紧出去了，我根本跟你说不清楚。然后以后哎，他送我的所有的装备 都跟这有关， 都跟这个特别专业，都特别的仔细。然后他都是就是都是对了，都送对了。然后他还跟我说，我已经进入你的世界了，我知道你要什么，而且我自信，我自认为我自学成功了啊。 那些东西还在吗？ 全穿废了，穿废了。咋？你想足球鞋，他能不？他怎么可能一直穿到那个什么？ 所以说，恋人之间啊，要送鞋的话，你要给对方一块钱、两块钱啊， 两块钱 表达一下，因为送鞋是很容易送跑了啊。

一个人挑起的这个直播帖的照片哈，挑的相当不咋地啊，现在才90条。 这个有困难了， 本周都没这么低过 啊， 一个小时过去之后120条还遥遥啊，这怎么回事？ 有困难了啊！今天主要是有红人呢是过生日，咱也不可能让人家那么张罗，人家还得张罗自己生日呢。第二呢是今天我衣服跟这咱台面靠色混为一谈，人家看着视觉疲劳。 今天的红人是丁07996，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50个人，不多。 丁，你在那个自己的微博那个背景中，我特别喜欢一个玩具，就是小时候我们特别爱玩的转陀螺，在那个桌子上一拧一扭，它然后在这唰转好久好久。你这个七彩的这个陀螺哈，你一转起来肯定是白，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七种颜色，然后快速的混在一起，然后那么一转，它就会就变成白色啊。就是最炙热的时候，太阳光就是白的嘛。但是其实它慢慢的这个缓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有彩虹的时候，它就是七色的嘛。光，七色光，七色光，太阳放光彩。哎，我怎么想起这个 六一儿童节的感觉就甩出来了？ 是 哈。丁07996最新关注的是水墨陈丹青，我们再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非开不可呢？哎呀， 哎，谁？韩立跟叶倩俩人一前一后把他引进了微博世界。今天红人真是啊，还有陈默，咱不能把默默给忘了，还有还有系列呢啊，咱们的优秀的前辈啊，什么五洲同啊，什么都在这个行列。 王东， 王东， 谢谢你，爱听广播的你。继续当红人喽！ 啊 ，James Bay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Why Love》，来自 James Bay。 Sound. I wanna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low in your lonely mind. I wanna give you wild. Tried to call you to feel you close from the runway in Tokyo.Let's leave the atmosphere, disappear.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left to lose. But I wanna give you wild love. A kind that never slows down. We wanna take you higher. Will our hearts be the only sound? Yeah, I wanna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让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颗离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她总是忧心忡忡，是啊，她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来自李宗盛的一首叫做新写的旧歌，他写了他和他父亲的哈一个隔空的对话。我觉得他的歌曲真的就像看一个故事一样，就是你很容易在听第一句之后就想一直听到最后，能够把他的所有的感触都了解到。 对，他是唱歌是独树一帜的一种叙事性的啊，展叙事的这种感觉，所以一听也就是他嗓音，一听唱法也就是他的那种唱法，就是一般来说不太有人学他这个也不能说是一种流派啊，就是说学他这个范儿，学他这个劲儿，不太会有人就是费力不讨巧去学，因为他们都知道啊、 标签很 重。对，李大哥这标签也就是李大哥的，那别人那么唱歌也不好听，也人家也不认可、啊、人家也会说你学的这个凤毛麟角的也那个东施效颦的也没意思，对吧？所以那个就是李大哥这么自己唱的挺好。然后确实是他唱了那个父子情深呀，什么那个母亲跟父亲啊，那个当时的那种状态也是很发人肺腑。 而且我觉得父子之间可能真的有你，就比如你现在做了爸爸哈，你会体会更深刻。 对， 就是他不像是母子之间啊，这个沟通啊各方面可能更加的。小时候我觉得很 没错 顺畅哈，或者说妈妈总是有一种温柔和保护在其中。 对，虽然她也很可爱，然后她特别的就是惹人爱啊，看着那种肥嘟嘟的，每次都想 肥嘟嘟的、 哎、每次都逗她，而且她非常喜心的冲你跟你聊哎哎那么笑，这种小嘟嘟嘴的时候是非常可爱。但是你也知道儿子说实话啊，从弗洛伊德学上来说，就是说这个儿子他如果说就恢复动物本性的话，他以后是要攻你山头的，对吧？你是一家之主的时候，你就是山头王，你就是这个猴王，你就是这个一家之主。但是儿子他永远他这个角色，他以后都是要去来抢你山头的，他要不然他就离家走了。 你讲的怎么那么像过去的一些故事呢？ 我跟你说这是真的，这个你仔细的品味一下。 人家叫子承父业， 对、啊、要不然他就走了不服你，要不然呢他就是把你弄走，他让你服他，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还是女儿是贴心小棉袄比较好哈。好了，听完这首李宗盛的歌曲哈，我们来感受一下大家在外场啊今天晚上低调的气氛啊，就如此之低调啊，106条啊， 哎，还这个还有望撞线，有望撞线啊。 这个不曾一起的点滴也是个老听友了，今日份的心情很忧伤，签个忧伤卡吧。 签忧伤卡来了，我们这儿很少有忧伤卡可以被签走的，每天顶多也就名额也就三个人，两三个人而已。就是说每天我们男左女右来聊天的朋友们顶多有两个人，这三个人呢就已经不得了了，露出忧伤的表情也可以领走这个卡。 我们常常说每天其实都很平淡哈，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性嘛，可以这么说。 对， 如果说今天感觉和昨天比起来就是特别闹心，觉得极其的不愉快的话，那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听到了什么呀，或者是感受到了什么。这其中呢我不知道是工作上还是情感上哈，每天我们也常常遇到类似的朋友。想安慰大家的就是呢，你要相信生命一定会有许多时刻是只有自己独处才能够静静的解决的问题。 像前些日子一些就是在感情上很过不去的朋友，我还记忆犹新。像包括昨天的景海，是吧？景海也是他遇到了这个近期内的一些那种生活的压力跟瓶颈，他忽然觉得自己又有一些很渺茫了、很迷茫的那种想法了。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需要周围周遭的朋友给他一个，如果情商高的话呢，有那种你就是非常幸运，你有一个情商高的又喜欢来劝你的朋友，他会用他的非常独树一帜的办法把你重新给拽回到那个奋斗的前线上去， 但是是片刻的啊。 对， 为了让大家在月底哈这种情绪啊能够有点改变，我特意找了个方子啊，这个方子我觉得还是比较受用的。 我说的这其中就包括韩立，他就是一个可以把人再拽回到那个奔跑的路线上的人。 真的 啊？假的。 如果你觉得日子最近有点丧啊， 嗯，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自律。你是不是总说早睡早起但从来做不到？你是不是老说想学点东西结果总是刷剧打游戏？没什么兴趣爱好，对生活并不满意，这就是你在一定的状态里纠结的原因所在。 一句话，你这好解决，扔掉手机就行了吧， 就是找点事儿干啊。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万事都是懒，这个懒字哈， 惰性， 对对对，你懒得找事儿做，你懒得调整啊，你都会让自己的这个状态里呢，就是一个陀螺，不停的这个原地打转。 对，你老得找点事儿，就是人总得抱着一些执着的信念走着走着走下去，抱着新的希望走下去，对吧？我承认啊，有的人少数人抱对了，走得很顺，大部分人是抱错了，但大部分人呢，又很会自己及时放手，再去抱另外一个信念，接着往下走下去，对吧？ 嗯，不管怎样，糟糕的一切都定格在五月，全新的六月开始了，你还可以大翻牌哟。 Always be right near you. Remember me, won't you? I know we've all got our problems, and it's a blessing that we made it here so far. If you lay here in these arms tonight, I'll come here. I promise to take you as you are.When the streets below just look so far. When I forgot everything that I was, all I needed was your love. If the earth beneath our feet is old and caving, for a second we are five. When it's late in the evening, don't let me hold it.It's a blessing that we made it here so far. If you lay here in these arms tonight, I promise to take you as you are. Take you as you are, as you are. Take you as you are.As you are, as you are, ooh, as you are. I know we've all got our problems. It's a blessing that we made it here so far. If you lay here in these arms tonight, I promise to take you. Take you as you are.

北京时间23:32:4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周四晚上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5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五月最后一晚，星期四晚的男左女右第四时段，而且呢。明天晚上就将换另外一位男左了， 对，还是周五依稀依旧的啊，别依稀啊，依稀可见了，那就是依旧啊，这个韩立和沉默的搭档。 对，我想说的是，走到第四个晚上哈，你的单人照片也不过是113条、 啊， 这我心里就平衡多了。 总有那个什么呀，总有他真实的和负面的一面嘛啊。今天有望撞线，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对，没问题，没问题啊，120没问题。红人丁07996，请继续担当你的红人。 要囤一千根针哦。 只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张望。我没有什么一隐莫障，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懂我的，我对你从来就 想念那种痛了。 You once loved 首歌曲，是他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叫做 It's Not True It's Not True， 这不是真的啊，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今天终于撞线了，124条， 有点加戏了。在第四时段呢，我们今年一直以来都是希望大家能够缓慢的进入梦乡，所以呢减少了语言量，会有三首这种三文治的歌曲哈，这种汉堡的歌曲哈， 哎，三文治， 对，中间呢我放那首歌把夜间吓一跳，那是来自林宥嘉演唱的说谎， 说谎的人 会被 要被扎死多少根针，我的 一千根针， 哎呀呀，这简直就是地狱治疗法嘛，对吗？完全的就是， 反正我觉得如果有些歌曲 没有好下场， 有这种 OS 部分呢，还是很有这种故事情境的哈。 其实经过一些调查，今天我还看呢，因为我最近要那个学一学，学一学这个，不是，我那是另外一方面考试，我是说儿子啊，孩子的家庭教育啊方面，说孩子为什么会说谎啊，就小孩怎么会说谎呢？你想不到啊，不是因为那个你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你好好教育他，孩子仍然会说谎。三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就是说白色谎言了，然后呢稍微五岁的时候他已经会说黄色谎言了，他就是分级别的嘛，就直到他已到九岁的时候他已经会说 为什么 黑色谎言了。 是他想， 他没调查出是为什么，但是人类他有一个共性，就是他怕担一些就是 责任 或者是他愿意为集体而去说一些谎话的时候，就是维护集体利益的时候，或者是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啊，最终他就是说恶性谎言，就是说的我们所谓的高段的，就是黑色谎言，他就是已经为利己而害人的那种谎言的，那是属于黑色谎言，那是就是说九岁以后的孩子才会干的事情。但是他仍然没有调查出为什么人类就一上来就会慢慢就会说谎，他没调查出来。 保全自己这四个字， 但是 他是有一点关联吧。 对，他只有一个办法，他说到目前为止呢，只能是找到一个办法，就是说你既然教育是不可能完成的，然后呢说是板他不可能完成的，或者这孩子是男孩和女孩这比例，就是说女孩撒谎小男孩撒谎多，这也不对，男孩跟女孩他调查也都是50%/50%，既然这些都不对怎么办，只有以身作则，就是说你家庭环境父母从小耳闻目染，他看见父母是不撒谎的，就是说一旦撒谎父母是绝对是特别难过的，特别就是整个就是非常大的罪过的，这种环境下孩子一般来说，哎， 为什么我们老说原生家庭这件事情呢？因为每个人都是父母的缩影，啊， 对，如果说你当着他面是一套，背让他看见了你背着别人一面是又是一套，比如说你今儿吃雪糕了，咱别跟妈妈说啊，妈妈说你老咳嗽，然后爸爸给你买一个，这种其实就已经种下祸根了啊，所以就是说你最好就是回家坦白跟妈妈说，我给他买雪糕了，因为我觉得他差不多快好了啊，这个你必须面对自己的，不要撒谎，就直面自己，然后他才会知道哦，什么事情也都要去明说。 六一之前加戏了啊。 请你珍藏这份情， 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重吐心声， 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言有共鸣， 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还做证， 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

最后一个字落在了 happy 上面，那也就是明天的整体情绪了。希望这首 Tori Amos 的 Chocolate Song 为明天的孩子们带来一片巧克力天空，带来一片 happy 天空。 告别五月，我们将迎来全新的六月，而且以一个快乐的纯真的日子开启全新的六月哈。每到这个时候都会觉得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 尽管自己距离这个节日已经太遥远了。桃子桃子大桃子。